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法国，在法国的博瓦勒野生动物园，一只中国大熊猫圆梦满一岁了，它吸引了成千的法国小朋友来这里给它庆祝生日。动物园方面呢，也给它准备了一只可爱的冰蛋糕，不过圆梦似乎对他并不感兴趣，场面非常欢乐，引发了阵阵笑声。在节目中，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酷热难耐的天气之下，新加坡人爱上了一道沙拉美食，叫做火炬葵花沙拉，它是怎么做的？节目里将为您做介绍。好，欢迎和我一块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让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去年的8月4号，一只熊猫宝宝圆梦在法国的博瓦勒野生动物园降生了，它是第一只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现在它满一岁了。从8月4号到现在，动物园持续为它举办了生日欢乐派对周，数以千计的法国小朋友到动物园跟小圆梦一起度过愉快的生日 party。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走进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熊猫馆。 现在是早晨8:40，还有20分钟，也是9点的时候呢，我身后的游客们才会被允许进入这个熊猫馆去参加小熊猫一岁的生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来这里排队了。 9点整，1000多名法国游客和大熊猫爱好者就涌进博瓦勒野生动物园的熊猫馆，等待着圆梦的出现。然而，这个小家伙似乎是在考验大家的耐性，迟迟不肯出现在为他准备的蛋糕前。由于法国近期的气温达到了30多度，动物园方面特别准备了一个冰蛋糕给小家伙，在冰蛋糕中冻上了圆梦爱吃的水果和干果。但是小家伙对这个蛋糕并不是太喜欢，一次次试图从蛋糕边上走开，这也让前来参观的法国人发出了阵阵笑声。为了庆祝圆梦的生日，园方还给当天到场的游客们准备了一个大的蛋糕。游客和孩子们在享受蛋糕的同时，还能参与动物园方面组织的大熊猫科普教育，并且可以购买记录了圆梦从出生到现在照片的画册。 Il dort beaucoup. Après, il est mignon, mais il a peur du public. Je pense qu'il n'osait pas venir tout à l'heure.Du coup, les soignants, ils ont été obligés de le prendre, mais il a sacrément grossi. 据动物园方面介绍，从2012年引进大熊猫以来，动物园的游客人数不断上升，已经从2012年的60万游客上升到去年的135万。目前，大熊猫一家的健康状况良好，在法国饲养员的照料下，圆梦的体重已经从出生时的143克长到了现在的30公斤。根据中法双方的协议，在2-3年内，圆梦将回到中国。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圆梦，刚满一岁了。圆梦是第一只在法国出生的大熊猫，它的父母呢是来自中国成都的圆子和欢欢。大熊猫是中国外交的和平使者，全世界的动物园都以能够养大熊猫而感到光荣。最近呢，在莫斯科举行的北京日活动中，北京动物园就在莫斯科动物园展出了动物图片，那其中呢，最大的明星当然是大熊猫了。莫斯科动物园表示非常希望能够尽快有一只大熊猫入住他们的公园。现在动物园的熊猫馆已经开始施工建设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熊猫宝宝入住莫斯科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英国人爱吃薯片，最知名的当属百事公司旗下的 Works。众所周知，薯片的包装袋是不能够降解的塑料，就曾经有海洋保护者呢，在海洋垃圾中发现了不少 Works 的薯片包装袋。眼下，英国社会正在进行着一轮轰轰烈烈的关于少用塑料袋的社会运动。那么，人们也希望呢，像 Works 这样一种知名的、普及率又是如此之高的这种厂商，能够尽快的使用可降解回收的友好型塑料袋。好，我们来听报道。 据悉，作为英国最大的薯片生产商，沃尔克斯位于英国中部城市莱斯特的工厂，平均每分钟使用的塑料食品包装袋超过7000个，一天要用掉约110000个这样的塑料袋，而一年的使用量超过40亿个。沃尔克斯此前承诺，到2025年，该公司将全部使用100%可回收、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包装。不过，据相关机构分析，在此之前，沃尔克斯还将要使用约280亿个这样的塑料包装袋。有关报告显示，薯片以及类似的零食在英国非常流行，90%的英国成年人会购买并消费此类零食，而这些零食的包装袋目前都不是可回收的。一些海滩清洁运动的志愿者声称，他们已经发现了生产于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沃尔克斯薯片塑料包装袋。目前有英国机构已经征集到27万签名，呼吁沃尔克斯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而且他们还准备将请愿书送到沃尔克斯的母公司食品业巨头百事公司。百事公司表示，该公司正在同相关生物技术公司合作研发可生物降解产品包装，但目前还无法做到完全不使用塑料包装。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炎炎的夏日，是不是觉得吃什么都没有胃口呢？新加坡也是一个全年气候炎热的国家，尤其是在夏天，空气又湿又热，天天都是桑拿天。然而今年夏天呢，在新加坡有一种沙拉格外诱人的胃口，这就是火炬姜花沙拉。那这道菜有什么特点让新加坡人这么喜欢呢？好，一起走进新加坡，来听在新加坡的记者陈倩的报道。 新加坡全年天气炎热，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6度以上，充足的降雨量使得新加坡平均湿度可达每天80%，因此在潮湿闷热的夏季，一道祛湿养生的火炬姜花沙拉颇受新加坡人喜爱。 那其中呢，我特别想给大家着重呈现的是他所提到的这个姜花，这并不是我们平时所吃生姜而开的花，而是呢这边姜科植物的另外一个种类，我们称之为是火炬姜花，是因为它在开花的时候呢，形状和颜色像极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炬，因此而得名。那么在东南亚呢，当地人喜欢用这个花苞呢直接放去煮香料，或者呢是切碎了放在菜肴上面，来提升整道菜的香气。 Salad. I got this beautiful so-called imported Muscular salad from Australia. A bit of sea salt. Then, for me, some green mango for acidity. Some ripened mango for sweetness and color. Then you got some pineapple. Cucumber for the crunchiness. And you got a jacama also for crunchiness and nice. From here, I squeeze some lime juice for acidity. Because summertime, you want a lot of acidity. Sweet and sour, you know, refreshment.It tastes really, really nice. Right. 接下来的制作过程包括加入一些新鲜的香草、新鲜薄荷和碎梅干来增加香气，之后加入一些青柠叶，同时将火炬姜花切成碎粒加入沙拉，这是香气的来源。接着倒入熬制的虾酱，将沙拉搅拌均匀，随后放入用油炸的酥脆的虾块继续搅拌，最后装盘时撒入花生碎和一些青柠叶渣来点缀色彩提升香气，这道火炬姜花沙拉就完成了。 I like the balance between sweet and sour. It has a very mixed flavor, but very refreshing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you a taste of summer. 火炬姜花沙拉开胃祛湿，又结合了东南亚的特色食材，可谓是美味养生两不误，在不少餐馆的夏季菜单上都被作为前菜。在这家餐厅中售价14新币，同时这道沙拉简单易做，不少当地人也能在家中完成。 It's quite good because can get a just like a summer feeling. Yeah, so because I like the mango, so it's very sweet during this this kind of weather. 近年来，新加坡餐饮界掀起轻食热潮，其中沙拉逐渐从前菜或配菜，加上蛋白质和蔬果，成为日常主食。然而，新加坡超过90%的食物来源于进口，进口的蔬菜和水果总量在过去10年间也呈现稳步上升，显示当地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进一步重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5G 时代即将来到，那么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将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个 5G 商业化的国家呢？就是我们的邻国韩国。接下来我们的话题是韩国如何迎接即将来到的 5G 时代。在今年的平昌冬奥会期间，作为平昌冬奥会的合作伙伴，韩国最大的电信公司 KT 电信宣布呢，他们借助冬奥的舞台，成为全球首家推出 5G 试用服务的移动电信公司。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关注过那个时候的新闻，在冬奥期间呢， KT 公司利用 5G 网络推出了360度全景的 VR 同步观赛、时间切片等等典型的实感技术，并且呢提供了观众们在家里便可以享受体育比赛的真实体验。另外，在冬奥园区， KT 公司还和韩国的现代汽车展示了 5G 连接的自动驾驶公交车。这个车辆配备了几十个传感器，使其可以自动检测路上的各种障碍位置。5G 的网络数据传输速度要比现在快40到50倍，而且要求每平方公里支持多达100万个连接设备。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报告显示呢，单个的 5G 手机总下载容量必须至少是 20GBPS。此间，韩国 KT 公司也宣布，他们会在2019年下半年全面实现 5G 的商业应用。伴随着 5G 的来临，韩国呢也开始加快给 5G 网络配备基础设施建设。那么 5G 的来临将会怎样拉动韩国经济呢？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韩国延世大学的朴熙准教授。 5G 移动通信服务的关键是连接，连接 4G 时代各种产品和服务。5G 网络可以实时快速访问和传输大量数据，也就是说，超低延迟和超连接构成了 5G 移动服务的核心。 5G 移动服务数据传输速度将比现有 4G LTE 技术快20倍。 5G 移动网络的商业化将使我们能够使用自动驾驶车辆。在当前 4G 网络中，如果我们向时速150公里的汽车发送停止信号，车可能在行驶1米后停车，但在 5G 网络中，汽车将在行驶8厘米后停车。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在 4G 系统中体验自动驾驶汽车。 正如韩国延世大学产业工学教授朴熙准的介绍，世界经济论坛将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为物理、数字和生物世界的融合。这意味着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包括人工智能或增强现实技术在内的新技术相结合，它将传播到所有行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物联网让世界相互连接，所有服务都通过网络连接，形成连接事物或服务的手段。这意味着超高速 5G 网络无论距离多远都可以实现海量数据的实时传输而没有延迟。这就是 5G 技术被认为是促进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基础设施的原因。 我们将迎来自动驾驶汽车时代，汽车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交通工具，而将作为一个移动生活空间，因为司机不必亲自驾驶。制造业将充分利用智能工厂从超低延迟中受益。基于 5G 移动服务的可穿戴设备或工作机器人将被部署到工厂场景中，以提高工作效率。预计医疗保健行业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超连接将允许实时传输和分析个人健康信息，医疗服务将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界限，有助于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并延长预期寿命。 건강이라든가기대수명도상당히연장될것으로보여집니다 在 5G 时代，能源优化和机器人自动化将削减成本，并增加农业部门的销售，而监控摄像机提供的高清图像将减少安全盲点。5G 服务将使媒体行业能够毫无错误地传输大尺寸超高清 AR 和 VR 内容。由于 AR 和 VR 服务采用 5G 技术，智能物流中心将应运而生，网上购物将克服其局限性。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目前已经在其物流中心引入了机器人，将运营成本降低了 20%， 同时将空间占用率提高了 50% 以上。据估计，到2030年 5G 服务产生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将至少达到47万亿韩元。全球 5G 网络正在快速发展，全球运营商都在抢占这个巨大市场的份额。 우리나라같은경우에는이제내년상반기3월상용화가목표인데요지난6월이었죠 为了实现明年3月将 5G 网络商业化，韩国三家移动运营商 SK KT 和 LG U Plus 在6月份提出了 5G 服务商业化的时间表。与此同时，美国也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商用 5G 服务，但他们不是移动服务，而是固线服务。美国主要通信公司 AT&T 公司正在准备使用移动热点实现 5G 网络商业化，中国正在向 5G 电信服务投入巨资，旨在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应用相关服务，日本计划在2020年举办夏季奥运会时推出相关服务。 기점으로해서관련되는서비스를선보이겠다는계획을가지고있고요 自去年以来，韩国政府已承诺在2019年3月推出全球首个商用 5G 服务。继今年年初在平昌冬奥会上成功进行 5G 试验服务后，上个月向本地移动运营商销售了 5G 网络服务。尽管国家采取了积极行动，但也有一些人表示了担忧。 국내통신업체들은지난6월이죠앞서말씀드린것처럼OCD 이동통신관련된주파수를 韩国国内电信公司已经大力推动了 5G 服务，他们将着手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 IT 强国，韩国在过去20年中建立了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电信基础设施，但现在有人担心国家可能在全球 5G 竞争中失其优势。这是因为全球 5G 设备市场由外国公司主导，包括中国的华为、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韩国移动运营商将在未来5到6年内投入近20万亿韩元建设一个与 5G 相关的系统。尽管韩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 5G 移动服务商业化的国家，但它应该对外国 5G 设备供应商进行相关投资。 오히려이제해외장비업체에게해야되는상황이기때문에굉장히좀우려스러운부분이기도하고요 韩国电信公司计划在下个月选择设备供应商，但选择设备供应商并不容易。三星电子是韩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2017年占国内电信设备市场的 40%， 但其全球市场份额仅有 3%。 韩国将建立一个 5G 通讯网络，但很可能依赖外国公司提供的相关设备。华为、英特尔和高通公司已开发出符合 5G 标准的特定芯片，中国手机制造商计划推出配备这些芯片的 5G 智能手机，但韩国仍处于开发过程中。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韩国必须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和 5G 网络建立强大的基础设施，推动韩国再一次实现经济起飞。 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引领着新的工业革命。下面我们就要走进一家韩国首屈一指的机器人产业公司，了解他们的最新产品。 我们可以聊一聊 VR 市场的背景、未来前景以及之前内容市场的变化。高价 VR 设备是一个问题，但是制造 VR 设备的最大障碍是空间不足，在大空间范围内体验 VR 内容是最理想的选择。许多人不愿意在家里享受 VR 游戏，因为他们发现难以在家中获得足够的 VR 体验空间，因此 VR 服务现在主要在主题公园和 VR 体验馆实现。 혹은 VR 방 VR 카페이런형태로지금먼저시장이열리고있습니다 在展会上，徐东日先生讲述了 VR 内容产业将如何发展。 他通过在韩国网络游戏开发商 Endorse 工作进入本地游戏行业。该公司凭借其 Kunju Online 和 Atlantica 等标志性游戏在韩国游戏行业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徐东日先生在行业中积累了丰富的游戏业务知识，他还是 Oculus 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制造了名为 Oculus Rift 的 VR 耳机，事实上他是八个联合创始人中唯一的韩国人。社交媒体 Facebook 在2014年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Oculus。 当时徐东日先生作为 Facebook 子公司韩国分公司的负责人，获得了5年70亿韩元的薪水。他任职了一段时间之后辞去了这个工作，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我决定开办自己的公司，我相信 Oculus 设备会变得很受欢迎，我预计其他制造商也会生产 VR 设备，用户对内容的需求会大幅增加，因为消费者一般不会对设备本身感兴趣，而是更多的关注他们可以用设备做什么。如果设备是由许多制造商制造的，那么内容将更加重要。我认为这个行业的关键价值将转变为内容，为了引领市场，我想创造一个提供内容的公司。 徐东日先生于2015年9月成立韩国 Relay Creative 公司，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不仅仅是走原来的老路。当这位 VR 专家接受新挑战时， NHN 公司、联马普尔公司和 Neopro 公司等韩国游戏公司和游戏开发商加入了他的行列。 韩国 Volley Creative 公司是一家 VR 游戏内容提供商，一款名为 Better Summoners 的 VR 游戏目前可在 Steam 平台上使用。 Steam 是全球最大的 PC 游戏平台，今年我们与 KBS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便我们能够将广播公司的知识产权应用于我们的 VR 游戏。例如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灵感来自于 KBS 电视剧的房间逃脱游戏， VR 游戏的两个部分已经完成，他们正在弘毅大学和建国大学附近的繁华地段提供服务。 两款游戏 Battle Summoners 和 Korea Ghost Stories VR 展示了韩国 Relay Creative 公司的挑战精神。与大多数射击游戏的虚拟现实游戏不同， Battle Summoners 是一种卡片游戏，用户从卡片中召唤怪物并进行战斗，每张卡片都是可交易的，因此它有自己的价值。用户可以选择具有其独特技能的特定角色，用户的策略和卡片可以决定游戏的结果。韩国 Verlay Creative 公司尝试使用这种非常规游戏为用户提供更加完美的体验。Korean Ghost Stories VR 基于 KBS 的恐怖系列电视剧进行创作，也展示了公司的创新精神，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老电视剧中融入了先进的 VR 技术，将其重新塑造成一个房间逃脱游戏。简而言之，韩国 Relay Creative 公司了解用户对 VR 游戏的需求。 Better Summoners 在 Steam VR 平台上获得了全球用户的许多积极评价。有人说，一个特定的游戏类型与 VR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还有人说，游戏设定了一个新的标准，可以在 VR 中玩一种交易卡片的游戏。这款游戏受到全世界用户的喜爱，但就销售数字而言，美国是最大的市场，就由韩国式恐怖和幻想的 Korean Ghost Stories VR 正吸引许多用户，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正如预期的那样，它在韩国比其他国家更受欢迎。这款游戏已经被列入韩国各种 VR 主题公园和 VR 体验馆的前5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骄傲的成绩。 韩国 Verlay Creative 公司在线下 VR 市场的出色表现令人鼓舞，公司计划将更多精力放在内容开发上，预计到2020年 VR 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能够引导市场的内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韩国 Verlay Creative 一直在迎接新的挑战，